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颜渊恒震恶的目光下，石庭云淡然道： 你都20岁了，那个侧妃不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吗？ 见石庭云如此平静，颜渊恒也只好强作镇静。 你比我年岁还大些，你为何？ 石庭云摸到一块趁手的扁石，斜着在水面上打出一串水漂。 我跟你不一样。 颜渊恒一顿，想到了石庭云曾与他说过的心事，他语塞，偏过头去，神情略暗。眼见气氛僵持，石庭云试着调和道： 不知那南疆公主相貌几何？ 颜渊恒木着脸道： 不知。 石庭云索性转谈起公事来： 止战之事商定后，沧江附近的旗县送了数百台陈年老酒来，父亲说今晚主营将士必成一醉。左右你是不会饮的，与你说了也就饱个耳福。 石庭云从不介意颜渊恒的单字应答，他从小就心重，之所以沉默不外乎是在想事或者是在倾听。石庭云正欲再言，颜渊恒竟抢先开了口： 我不会去的。 颜渊恒闷头道： 我不愿去我不认识的人。 那可完了，望城的大家之女许多都养在深闺，那几个才没眼熟的爱写诗爱打球的未嫁之女，哪个不是冲着元昭去的？ 他看向不远处大战群娥的颜元昭，笑嘻嘻道： 若我身为女子也爱元昭，深闺女子多不爱他，觉得他轻浮，但与他玩些时日便知元昭性情有趣，懂得进退，地位稳固，又求一心之人，胡伦也能算是个良配。 颜渊恒垂头，连嗯一下虚应故事的意性都没有了。石庭云像是想起来什么，兴致盎然地嗯了一声，继续道： 嗯，元恒，你说的是秋相之女秋莹，从小你们便见过，虽说她在女学，但与咱们也算是有同窗之谊的，地位年龄都相当，想必就是他了吧。 颜渊恒赴边之前早有此推想，但被石庭云说破，还是以玩笑的口吻说破，叫他简直如火烧似的难受。他的声音沉了下去： 我向来不知素常有这般怜香惜玉，对望城女眷如数家珍。 这不是为你相看吗？ 颜渊恒赌气似的： 南疆公主秋相之女我一个也不要。 那你要什么？ 他停了下来。颜渊恒到底想要什么呢？他的眼圈微微发着热，垂下眼睫，想到他仍在别宫中清苦度日的母亲，想到他的壮志宏图，每个皇子暗暗有过的那种壮志宏图。颜渊恒本就受皇帝钦眼，年纪这么大了仍未出宫见父，留在宫内教养，而经过这近一年的镇南关之役，他一剑斩下帕沙头颅，立下战功，更是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任何一名皇子都难以再望他项背。 他该与秋香之女结亲，那是一品千金，又有父王默许，与自己应是最相配的。再纳南疆公主，转年就该有活蹦乱跳的孩儿了。父亲有期许，母亲更盼自己登上九霄尊位，以及一生的壮怀家国之梦。这些东西确然重若千钧，但与素常相较，可为何又要与素常相较呢？他颜渊恒究竟把从小一同长大的挚友当做什么了？素常在等着自己的回应，他却在幻想与他在边陲之地的军营内共度一生。颜渊恒舌尖渐渐酸涩，这几日他理着自己的心事，却到现在才在一个从未谋面，一个都忘了长什么模样的女子刺激下，恍然意识到自己对素常的情愫仿佛不大对劲。不过又能如何呢？他身为皇子，能公开娶石庭云为妻子吗？能给石庭云一生一世只得一人的白首之约吗？在这一点上，他比六皇兄还不如呀。石家几世清誉，石庭云若是和自己有了私情，那必得落一个清誉尽毁的下场。百世之后，世人再提到石庭云，不会言其功勋，只会为一个少将军与皇子的私情而津津乐道，谈他的相貌，谈他的媚上之术。但若是不公开，难道要他一世活在阴私之下吗？颜渊恒的心和眼睛都被江风吹冷了。石庭云见他沉默良久，又问： 敢问十三皇子想要什么呢？ 颜渊恒垂目半晌，抬起头来望向天上。石庭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长云如林，行进随风，千形万象尽还空尽。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背过的诗吗？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，只可自洽月，不堪持赠君。 是陶弘景的诗。 石庭云， 石庭云抬眼， 我只是在想，世上人有万万千千，我不是那个值得行云停留之人。 石庭云还未回神，颜渊恒便起身行了一礼，转身而去。他每走一步，心口都绞得发痛。或许等到庭云找到意中人的那一日，自己的心也会跟着死在那一日。颜渊恒越走越快，同时伸手入怀，摸出了那雕着月桂的酒壶，抱在胸前。那是石庭云的。在亲口饮过后，他便将酒壶信手丢给了小兵，忘了索回。颜渊恒本想着让石庭云来找自己讨要，可是一放就到了今日。他也不知今日随身携带着酒壶来寻石庭云，究竟是做了何种打算。不过也没能送出去，想这些又有何意义呢？他连个酒壶都送不出去。抱着酒壶，颜渊恒陷入深重的自我厌恶。他的逃避说到底与那些猜测无关，石庭云或许根本不喜欢他。若庭云当真心悦于他，他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？颜渊恒一路快步逃回营中，入了营帐，坐在榻侧取出酒壶，在掌心细细摩挲一会儿，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握紧酒壶，揭开挂着银搭链的酒壶盖，闭上眼，对着壶嘴一气灌了下去。他养的两只小黑龟似有所感，从小池子里浮出了两只圆溜溜的小脑袋，打量他一阵，又咕噜噜地爬回了池中。